秘鲁社会革命党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授予了国际奖状。国际奖状转交仪式2月6号在利马举行，由秘鲁社会革命党总书记维托尔·奥里巴·米格尔等领导班子成员和党员，以及我国驻秘鲁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总书记向我国特命全权大使转交了授给三位白头山卓绝伟人的国际奖状。奖状上写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三位白头山卓绝伟人为党的加强与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为人类的反帝自主事业建树了不朽业绩。秘鲁社会革命党向他们三位授予国际奖状。